所以我妈咪粒声不出去找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申请去美国读书。由于决定得太快，我根本都没机会问清楚我妈咪。不过我知道她太想我快点过啲新生活了。五年前是人都相信我会入大学做个出色的人，但是结果我差点连会考都考不成了。所以到了今日，为了要去办美国读书的申请手续，我卒之都要回去母校拿张毕业证书和老师的推荐信。 是不好意思啊，请问 Mrs. Kwong 有没有留下一封信给我啊？我姓孔的。 哦，美国教员室找他啊。 我昨天打过电话来的了，拿一张毕业证书的。 哦，你都算巴闭了，整届同学都是你最迟了。 唔该。 孔上司。 Mrs. Kwong， 真是你啊？哇，你瘦了这么多啊。 是吗？ 我封信呢写好的了，你跟我过来拿啊。 是啊，唔该晒你啊，咁耐冇找你，一找你就要麻烦你添。 嘿，你哋肯去读书啊，我多多都唔怕烦啊。 咦，你是不是孔尚书啊？ 王老师你好。 哎呀，真是你啊，做乜咁好返嚟啊？ 佢啊，申请去美国读书啊。 哎呀，咁咪好咯，我不嬲都话你应该读书㗎啦，俾啲心机啦，有心唔怕迟啊。 知㗎啦。 啊，我上堂啦，俾啲心机啦。 知道。 哎，你妈咪好唔好啊？ 佢啊，佢几好啊。 仲系做緊直至员啊。 嗯。 哇，好伤神㗎喎。你妈咪会唔会同你去美国啊？ 佢唔会啊。 哦，大个咗就识諗㗎喇。去美国之前有时间就再嚟探下我啊。 好啊。 如果你唔嫌我沉气，大家食餐饭啦。 梗係唔嫌啦，一於咁话。我仲记得当日会考第一科，我缺席咗冇去考啊。Mrs. Kwong 是第一个走上屋企闹我的人。那次啊，佢嬲到声都震晒啊。嗰阵时我觉得佢哋一啲都唔了解我。但是今日我觉得佢哋真係好锡我啊。嗰次我为咗爱情孤注一掷。我觉得无论赚嘅蚀嘅都係自己嘅事。根本都冇諗过啲股东会因为投资错误搞到本都蚀埋。两个几月个人冇乜规则，哈，但系反而觉得啲感觉清晰啲，好似相机校翻正个 focus 咁啦。冇乜嘢做，我开始用本簿仔写下嘢。 试下将啲感觉记低佢啊！ 咁湿碎， 有啲嘢过咗就做唔翻，你未必再有嗰啲感觉噶啦。 好特别咩？ 系。觉得好特别。 阿哲佢永远都有种令人难以抗拒嘅魅力嘅，特别系当佢咧对眼望到你好实嘅时候啊。佢讲得好啱，当你同一个人好熟，又或者好中意佢嘅时候咧。你再想回第一次见他的感觉，永远都好像很模糊，不真实，不完整的。有些东西不记低就会自动蒸发。我只是记得92年的9月，我没有可能再依照常规回去坚岛我的学校那里读书。结果我就落了去中环一间boutique做 sales。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阿哲。洛霞，唔该你攞嗰条碎花裙俾我啊！ 哦，好啊！喂喂，点解你唔食嘢先啊？ 整埋个橱窗先啦、 啊！哎呀，嗰只咁系黄太啊，肥到个肚腩啊大过个胸喎，但系死都要件细码，夹硬啊要人哋 show in 到嗰件啊，等人哋整餐懵啊，真系玩死人！ 系啊系啊，最好就留翻俾你，等你六折收购系咪？ sorry 啊。 先生，你想要啲乜嘢啊？ 我睇过几间铺头噶啦，我觉得你肯接个电话俾我机会高啲。 哦，随便啦。 我眼光真系好准，唔该你先。 咦，哇，几正喎，有啲新型添啊！ 喂，你细声啲啦，人哋听到噶。 听唔怕乜 嘢？叫 Edmund 听电话唔该。咩话？佢走咗先，又话等我嘅，我点知几点钟去个客度啊？大佬啊，我喺街度做紧嘢噶。啊，好啦好啦，我自己搞掂啦。 喂，好认真添啊！ 你唔好八卦啦， 人哋发鞋啫啩。 唔该三七二六啦，阿哲。喂，等阵先啊。Sorry 啊，请问呢个电话几多号啊？ 8472589啊。 唔该。电话系8472589，你话 urgent 嘅，唔该你。唔好意思啊，我要用多你嘅电话一阵。 嗯，冇问题嘅。 咧，我就喺对面嗰间嘢做嘅啫，装修紧嗰间咧。 哦，嗰间咁嘅怪嘢啊。嗯。 好怪咩？ 唉，整咗成个月啦，我都唔知佢卖乜嘢嘅。你系老板啊？ 唔系，嗰啲嘢系我间公司设计嘅，我过嚟睇下啫嘛。 你设计噶？ 一啲啲咯。 哎呀，唔好话我话，你唔系老板，我先讲啊。究竟卖乜鬼嘢噶？咁怪嘅。 你估咧？ 估咗好耐啦，如果唔系都唔问你啦。 咁唔争再估多阵啦。 出去攞神地啊！ 如果下次你再响只电话俾我打，我就讲俾你听。 哇，使唔使请你饮埋茶啊？ 如果有都唔拘噃。 有啊，有杯冻柠茶咧，未饮过噶，你要唔要啊？ 你真系请我饮？ 冇所谓啊。 好，多谢。display 啲衫你衬得好靓。 喂，你又点知唔系我老板衬嘅啦吓？懒猴乖， 系自己做嘅嘢有人睇嘅。 Hello， Eagle Boutique， 等等啊。诶，我谂系揾你噶。 唔该。喂，有冇搞错啊？又喺公司等我，而家去？你问问啲啊。真系俾激死啊！好 OK 啦 ，OK 啦，留我等啦，拜。多谢你接个电话俾我打，同埋呢杯柠茶。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 哇！喂喂，呢、這个人啊，呢只嘢啊，电人电刀啊！哎呀， 好心理啦。 喂，你唔好话我话喎。呢、這个人啊，好厉害嘅， 厉害得过你嗰、那个。 喂，我嗰个咧就叫做明电，你呢个啊叫做暗砍啊。 咩咩，我呢个啫，边度有分你我啫？哈，你真系啊，佢电到你边一忽、啊？ 我话你俾佢电亲啊，柠檬茶都蚀埋啦，傻妹。 第一眼见阿哲的时候，我有没有心跳又或者是触电的感觉？我只是记得他那次是穿了一件很松身的白恤衫，一条牛仔裤，还有他的名字叫做阿哲。如果要写爱情小说，我第二个爱情故事的第一章就只有这些了。